哎呀，人生不过如此嘛啊， 是， 就是我觉得起起伏伏啊，或者成败也其实并不由人。 嗯， 但是呢，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啊。 对，所以我们今天 Goodbye Work 送上第一首歌，来自郝云《活着》，嗯， 心态很好。 每天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他们拿着苹果手机，他们穿着耐克阿迪，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他在这个城市里活得很压抑。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他很难过。我悄悄地许下愿望，带他去蒙古国。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一年一年飞逝而去，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慌慌张张，匆匆忙忙，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偶尔呢会去思考一些非常深刻的问题， 比如说 为什么活着，为谁而活着， 嗯，这样的问题， 我怎么是活着的啊之类的吧。 好吧，但是我们总要转换一个心态，比如说和大家分享一个今天我遭遇过的一个好心态的故事。 哎，你说说听听看。 就是我今天在跟我妈抱怨说，今天北京的温度真的太高了。我妈这个时候给我发来一张图片说，好好珍惜现在的高温天气，因为再过一段时间就要集中供暖了，那是要交钱的。 哎呀，这个好。 可万事都一笑而过。 啊，嗯，而且这还有下半句没有说， 嗯， 就是那时候即使供暖，温度也没有现在的高。是吧？ 是， 好好珍惜啊！你看这个心态我就很喜欢。 是的， 哎，然后我们心态也很好啊， 嗯。 这个心态好呢，是因为你看我们每天在送各种福利给大家。 是。 但是呢，我们也没有想说，哎呀，这个福利我们自己感受感受呗啊。首先是优先大家考虑的啊。 嗯，所以呢，今天的福利再加码了。 那就是我们会送出陈慧娴的演唱会的门票，以及杨丞琳的演唱会的门票， 哎，嗯，同时呢还有预想四季系列音乐会的门票哦。 对啊，所以呢马上要听听看我们今天重点要向各位来推荐的王牌福利。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将提供980元的门票两张。你的青春住了谁呢？时间呢会在8月25号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为大家揭晓答案。购票请登录大麦王。 嗯，好。今天想获得演唱会门票的朋友非常的简单，我们只要你参与一下报道， 嗯， 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了。 哎呀，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归队了，抓紧时间联络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其实就要发自己的昵称过来啊，加上你的手机号，我们可能会点你的名字，但是呢，会从点名的朋友当中，每天我们会选择朋友送上杨丞琳的演唱会的门票啊，每天送两张。那大家就加油吧，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 对，因为说到杨丞琳了，不得不想起关于她《1001个愿望》当中的很多歌曲，比如说这首马上听到的《庆祝》。 嗯，你说《1001个愿望》里面的很多个歌曲是 啊，我只有， 因为我只有1001个愿望啊，那是在《Fall in Love》时代，对不对？ 啊，对对对。 这首歌其实要为什么放在今天的第二首呢？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好的氛围， 嗯， 对。就是拿最近很流行的那部电影《西红柿首富》的那个台词来说的话，气氛都已经轰到这儿了，也只能说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庆祝》，来自杨丞琳，送给你。 每个梦都得到祝福，每颗泪都变成珍珠，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当年的你什么都怕，怎么会变成女警察？你不是说永远不嫁，抢先生了个胖娃娃。我们都在偷偷的长大，把简单都变得复杂。当初最简单的梦可别忘了。哦哦哦，每个梦都得到祝福，每颗泪都变成珍珠。 生日快乐 中了电影的毒啊！好，这是来自杨丞琳的庆祝，我们正在送门票啊，你们参与报道加手机号可以获得门票两张。有人说，哎呀，你们在送杨丞琳演唱会的门票啊，我好喜欢李荣浩。你敢看着我吗？啊，这位朋友，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吗？ 看不到。 我告诉你，我眼睛已经睁到最大了。好吧，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欢迎你们继续收听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下班快乐，大家辛苦了。天气热，但是要珍惜 是 这样的热度啊。我们也推荐一些有热度的这个演出啊，包括一些文娱方面的消息，好不好？ 嗯，比如说先关注一下电视剧方面，由朱亚文、还有郑元畅、还有李佳航主演的电视剧《合伙人》，从上周五开始已经在北京卫视开播了 啊。这个和之前那个电影有什么不一样啊？ 设定其实一致的 啊。 嗯，剧情讲的是三位大学生在互联网时代的创业故事，但是呢，电影当中是从事教育培训。有所不同，电视剧版呢，这个合伙人三位主角创业的方向分别是什么？网络游戏啊，服务网站啊，智能手机， 对， 这三个方面。 这当然得跟得上现在的时代的发展啊，是吧？好吧，所以这是一个电视剧版的一个合伙人。 嗯， 哎，会怎么演呢？那朱亚文演这个合伙人，他会是什么样一个风格？不知道啊。跟自己的合伙人，哎，宝贝儿睡了吗？睡了就不对了，要加班啊。哎， 他还挺擅长这个智能手机的，搭配他的声音。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像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大家可能也会有跟唱，或者相对比较熟悉的这首歌的朋友，都跟着一起回忆了一下这首。原唱是罗大佑的歌， 对，但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黄晓明还有邓超佟大为版本的，是出自电影《中国合伙人》当中。 对，我们刚才因为介绍是一个电视剧的新版嘛，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一部新剧，邓伦杨紫主演的新剧，就说一下它的名字叫《香蜜沉沉》，什么什么什么， 静如霜。 静如霜， 对，终于定档了，将会从本周四开始在江苏卫视开播。其实不管是古装剧、现代剧还是玄幻剧，或者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现实题材，嗯，大多数电视剧都是爱情剧居多。嗯，怎么了？突 突然停顿了一下，不知道该如何接了，是吗？ 是，完全看着这个名字就不太想看，香蜜沉沉是吧？ 哎，据说点播量还挺高的。 嗯，好吧。电影方面，我们来看的是著名导演啊、这个石之予和，他获得今年戛纳的这个最佳影片的金棕榈奖的电影《小偷家族》，本周五中国上映。 嗯，这部电影呢，讲的其实是一个贫穷家庭以犯罪为生，有一天男主角捡回一个遍体鳞伤的小女孩，家庭的秘密逐渐曝光的故事。 这个听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很玄幻的。 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说？ 好，对不起，关于玄幻的吗？ 来来来来来，听首歌，凉快凉快啊！又是好像回到了暑假的那一年，嗯。 看到自己心仪的大男孩路过，尤其是骑着自行车路过的时候， 我的视角 群角飞扬 啊！心仪的大男孩群角飞， 骑着自行车， 就是栀子花瓣什么百褶裙那种感觉啊。 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你别回头，别管那群儿飞，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发生在不对的时间，卷乱了滋味，赶在伤害还没出现，让结束保有一种美。情儿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也苦也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将与谁共度春天，群儿轻轻飞还在眼前，我已经开始想念，留不住时间，留住画面，也是种永远。在等你过了那条街，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你别回头，别管那群儿飞，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卷乱了滋味，赶在伤害还没出现，让结束保有一种美，情儿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也苦也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将与谁共度春天，群儿轻轻飞还在眼前，我已经开始想念，留不住时间，留住画面，也是种永远，群儿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也苦也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将与谁共度春天，你的裙儿轻轻飞，越飞越远，飞出了我的视线，爱愁迷迷绵绵，回不到从前。 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呢，我说了就好多的福利。刚刚我们说的是杨丞琳的演唱会的门票，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8月3号的晚上呢，我们也会北京音乐广播邀请这个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和古典也流行的主持人古月，在国图音乐厅啊举行《乐享四季》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的音乐分享会。 对，从富于逻辑的巴赫到古典的莫扎特、浪漫的肖邦，再到富于色彩性的德彪西，这场分享会呢会蕴含很多古典音乐历史发展的演变。 音乐会呢是也是我们这个分享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行的第11场的活动。如果你想来的话，除了通过我们的官微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来互动，也可以现在就锁票啊。 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今天真的福利满满。 对，这个每天送十张票呢，如果你们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乐享四季加手机号就行了。 对，所以我们推荐这么多，是不是还有一部剧要和大家推荐，一个歌舞片？ 对对，这就是妈妈咪呀，因为不管是舞台剧还是电影呢，都获得了大家的喜爱。 对，妈妈咪呀二，其实这次要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讲的就是妈妈年轻时候的故事。 对， 而且也是老戏骨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 对，很多人就是冲着他老人家的演技啊，也会觉得值回的这个票价了啊。好吧，这就是当时这个舞台剧里面的经典之歌了。 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图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有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大家下班快乐。 是一首可以让耳朵恋爱起来的歌曲，来自梁咏琪 Butterfly Kisses。 对，还算是比较清爽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接下来要继续说到我们王牌福利哈。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王牌福利的内容，今天呢我们有好几样啊要送，除了刚才说到的杨丞琳的演唱会呢，我们既然现在呢依然要派送来自于陈慧娴的演唱会的门票了。 Priscilla Ism 陈慧娴演唱会提供的演出门票两张，陈慧娴演唱会的北京站时间是9月1号，会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大家一起来亲亲雀歌。购票请登陆大麦网。 对，如果想去看陈慧娴的演唱会也可以找我们的娱乐总台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王牌好友陈慧娴。工作日晚高峰，我和娱乐最王牌一起陪你下班。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谢谢陈慧娴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她的演唱会的现场跟她一起来合唱那些经典之歌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一件事儿，我其实个人觉得这个行为我是挺不耻的。 因为男生可能就会觉得这样有点胜之不武。 对，因为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呢又更新了嘛，有一些表现不错的选手，当然呢最新一期有一个 艾热。 对啊， 还有纳吾克热。 对，这些都是表现还不错的。我说的有一个选手他叫怎么说那句话，叫捏软柿子捏，就这种表现啊。 就引发了很多热议，他的名字叫 Ice。 对， 有点冰凉。 对，因为之前好像是被淘汰了，然后又被这个复活。然后呢就要选一位 PK 什么赢了对手，然后他就选了一个就是不擅长 freestyle 的一个女选手，就非要跟人去 freestyle 的对决。 对，然后这个女选手叫怼田，现场就说，哎，我真的不会 freestyle， 要不我放弃吧，就意思意思唱两句，结果就结束了比赛。这个时候呢这个选手依然乘胜追击，就用比较犀利的歌词来 diss 他，让很多人觉得哎很不好。 反正大家都觉得说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哈，但是你也太缺乏风度了啊。但是也有人觉得说这个也没有什么毛病，但是他自己是什么怎么说的呢，他说我特别珍惜，然后有时候会变得不像自己，坚持努力坚持，感谢大家的不离不弃啊。这基本上等于说了也没说。 但是他留言就是有人对怼田的这一大微博的热度很高，说一定要带着我的那份能量好好的走下去，这是怼田回复他的那条微博。这个高情商 对回台不错。我所以本来想说大家对这个行为怎么看，我想也不用问了。至少我觉得爷们儿不会做这样的事儿啊。 Crib last night, 3 a.m. to catch a flight. Caught me driving through your hood. Paparazzi got me good. We like stars, yeah, baby, they're astronomers. Look at everybody camping out with their binoculars. All up in the headlines, me and the wifey. But let them gossip, girl, Blake Lively. I don't know where they get in their news, but I'm not mad if tonight it comes true. Ooh, let's start some rumors. I wanna start some rumors with you. With you. With you. Got some rumors with you. Yeah. Rumors. I wanna start some rumors with you. Yeah. Rumors. I wanna start some. Man, how the hell this spread so fast? Yeah, my homie called and asked, have you heard the rumors? Wait, what? Rumors? Yeah, we the topic of the town. We might as well just own it now. It ain't no rumors.No, it ain't no rumor, yeah. They caught us hooking up all in my whip. Man, I need to tint that shit. Now your Sally's blowing up like, oh my God, tell me everything. We like stars, yeah, baby, they're astronomers. Look at everybody camping out with their binoculars. All up in the headlines, me and the wifey. But let them gossip, girl, Blake Lively. I don't know where they get in their news, but I'm not mad if tonight it comes true. Ooh, let's got some rumors. 反正我们说了半天啊，这个行为，但是并不是为了想提升这个叫什么爱死， 还有怼钱的热度。当然，对于很多现在选秀类的节目出来的新生代而言呢，我们更关注的是一些经典歌手。 对，反正绯闻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为一个人带来真正的这个，我觉得成长了啊，最多也是一时的热度而已。这首歌名叫绯闻。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座王牌啊，我们依然在送出陈慧娴的演唱会的门票，大家千万别忘记哈。 对，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9月1号的时间呢，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陈慧娴和你一起来千人阙歌，购票请登录大麦网。 就是喜欢陈慧娴或者她的那些经典好歌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看过《读者》吗？ 当然。哎呀，对于兰州人而言，就是一碗面，一条河，还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读者》啊。 因为你要说知音呢，《读者》这个好像从上一期开始又涨价了。 就是从以前是定价几块钱忘了，但是涨了3块钱，定价变为9元没错了。 09年是3块涨4块，15年是涨6块，现在9块啊。对于一本杂志来说，其实9块钱不算贵。如今呢，9块钱可能你打个折也是半杯咖啡了。但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很多人说。读者这个杂志还在吗？这个或者有人说这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家那块儿有一条路就叫读者大道。哇哦！对，不知道现在对于90后还是00后而言，不知道是否知道这本杂志的地位？ 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这个感觉要介绍一个过气的老牌巨星啊。读者杂志1981年创刊，最高的时候每个月的销量有近1000万册， 对，稳居中国期刊甚至是亚洲期刊的销量第一位，而在世界综合性的期刊排名也能排到第4位。 对，就是有很广泛的影响力。 是的， 我记得我当时看编辑部的故事，有那个叫什么《人间指南》，我一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那个杂志，但是我觉得读者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可以真的是全民呢、啊，就是在阅读的一本杂志啊。 对， 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说手机的阅读开始变成习惯，其实。很多期刊的大环境都在变得严峻， 对， 包括路上的报刊亭其实也是越变越少。 对，而尤其是就在很多年轻人当中啊，看读者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且尤其熟悉读者的朋友都知道 啊， 读者杂志内容是美文为主。 对啊， 他们的办刊理念是优美和隽永嘛。 但是这个就没办法，现在大家的口味可能都变得比较多，怎么说，比较多元化，哎，这么说可以啊。 有人觉得说时而流行什么毒鸡汤之类的， 对，就是时而又追求犀利的观点，所以有人总结说，可能读者杂志的老一代的读者正在慢慢的老去，而新一代的读者还没有形成。 对，不过呢，读者也在做一些转型变化的努力，比如说投资影视啊，开办实体书店啊，还有开设微信公众账号，居然还有420多万的粉丝。其实看得出来，像读者、知音这些老牌杂志都在努力转型，不过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为什么耳边会响起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就是一首读者知音型的歌。 很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 心，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青青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本来是一首非常的隽永的正能量的歌啊，但是呢在最新的一部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呢，它却变成了一首有黑色幽默性质的歌曲。 很会写， 这个合唱啊，看过的人都懂，没看过的人呢我们也不过多的剧透、嗯、但是这个话题最近好像被提起还挺多的， 热度还挺高的、嗯、就是要二者选一，我们来听听到底有什么故事啦。选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有没有看《西红柿首富》？昨天我去看了，对电影不做评价，因为第一波的评论很重要，会影响票房的。我们先来说一个虎扑步行街上的一个选择题，问：你会选择300亿，还是会选择挚爱一生的人？二选一。我知道现在肯定有人已经开始投票了，先别急，如果这个时候有另一半在身边，那就是送命题。我们先来听听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300亿和爱人之间，300亿啊，这是选择题吗？这不是送分题吗？为啥？300亿是我的，爱人时间久了不一定是我的。 如果是300亿的话，我会选择选300亿。没错，这是一个俗语。 当然选300亿了啊！我没有300亿，我也可以有挚爱的人的。 可以都要吗？ 你这一下300亿，这人就废了，真的。钱固然重要，但分人，我是那种比较看重感情的人。 如果是300亿和我挚爱的人让我选的话，我选我挚爱的人。因为有了300亿相当于你拥有了全世界，但是如果没有了挚爱的人，拥有全世界也没什么意思了。相比较拥有，我还是更怕失去吧。 当然，《西红柿首富》里最后也是灵魂的拷问，直到最后一刻，在300亿和爱人之间选择的时候，哪怕不是爱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朋友，我们都会选择朋友的。就好像生活当中有那么一瞬间的肆意挥霍之后，那些细细微微的平凡日子，才是接下来这一辈子更想要的。就好像酒虽然刺激热烈，但宿醉之后，余生只求粥茶。 我希望等我们都七八十岁了，还能牵手散步，他还会给我买冰淇淋。 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爱，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

不知道自己现在想干嘛。 是因为很多朋友发来这个信息，我觉得还挺对的。 哎呦，反正我们曾经听说千万不要去尝试去考验一个人的人性的部分。 对对对。 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去考验大家，而仅供娱乐。 再快一些，跟着一闪一闪眼神交错，呼吸尽量放慢，心跳已不停释怀，装模作样。 寂寞流动在每个游戏入口，排队等待温柔感觉。朦胧，当一切消失在天亮了以后，欢迎。 相信这是我的能源，试着片刻，什么事都有可能。带着你的梦，牵着我的手，带着我的梦，躺在你心中，跟着我一起放肆的自由，其实我的梦。 其实今天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它不应该是一个很正式的问题，因为 是 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些伪命题的这个元素哈，就是你怎么选呢？这个挚爱它应该是代表谁呢？很多人都会发问啊，说这到底是代表自己的伴侣，还是代表说自己人生挚爱？那如果是后者的话呢，可能你就要拷问一下自己，我觉得很多人就会做出跟之前不一样的选择。如果是人生挚爱的话，我觉得别说三百个亿、五百个亿，可能。我觉得 也 是千金散尽还不来的。 哎，这个表现很真实。哎， 对，真实的，一定是真实的。我们看今天马上出现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先接入一位朋友的电话。 Hello。 Hi。 Hello。 你好。好吧，现在 你好， 现在 你好，你好， 现在在你的面前三百亿和你的人生挚爱，会怎么选？ 我选林俊杰。 林俊杰就代表是他的人生挚爱。 对，因为我看到他这个留言才选。 对 对，为什么？你有那么爱他吗？ 毫无疑问的选他。 毫无疑问的。 对， 所以这个人生挚爱就出现了偏差。 对，这已经够 JJ 到你家开多少次的演唱会。 我正好这周六就去看他的演唱会。 你很喜欢林俊杰？ 对，喜欢他十多年了。 厉害。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百给一百块当中，不知道你能不能拿走我们的全部项现金，因为我们今天现金累计到700块了，是吧？ 不知道是不是够门票钱。 对，办的也差不多了。 因为名字叫欧阳金一，是吧？你这是你的真名吗？ 对， 欧阳金一。 不是，就是一个昵称。 OK， 因为我看到你这个答案的时候，我们确实眼前一亮哈。挚爱的人和三百亿选哪个？这个问题想都不用想，我选林俊杰啊。那你这个林俊杰到底是三百亿还是挚爱的人呢？还是这是我对一辈子最爱？好吧， 划等号的。 对，如此喜欢林俊杰啊，这个 JJ 知道一定会很感动。 对，他最近有开演唱会是吧？ 好。说了半天， 多宣传。 好了，我们赶紧来看看今天答题的环节啊。答对没有三百亿啊？先跟你说清楚啊。今天是好莱坞演员阿诺·施瓦辛格的生日，请问，在经典电影《终结者》当中，施瓦辛格饰演的是一个反派吗？ 不是。 啊，就是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反派呢？对不对？是吧？他还真的就是一个反派。 哎， 我再问你施瓦辛格的问题，你脑子里不要想再想林俊杰了，好不好？啊，因为我觉得很有可能啊，施瓦辛格这个怎么可能？是不是今天还过生日？他怎么可能是个反派？反派都不可能过生日。 就是你还记得这部电影吗？或者是你看过这部电影吗？ 嗯， 其实他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机器人，他的任务就是杀死女主角。反派当中的大反派。还和我们今天 好吧，没看过其实。 好，没关系， 背道而驰， 这答错就答错了。反正我也觉得你就是 你最大的目的就是表示一下你支持林俊杰。300亿不重 要。好，我的目的达到了。 好吧。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就是带来一首林俊杰的歌曲送给你，好吗？ 我觉得你可以挑一首。 太好了。 听到吗？ 真的可以挑吗？ 可以。我现在是不是马上可以找得到、啊？ 嗯。 我现在找了一首《可惜没有如果》，可惜没如果。然后。 行，可以。 不为谁而作的歌，《爱情 Yogur》。还有什么？看我们这边有什么？ 女生我觉得比较。 那些心很冒险的梦。 嗯，我觉得女生好像比较喜欢听那个爱情摇滚之类的。 他，你刚才说什么？ 好呀，好呀。 他说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那些 你很冒险的梦，对吗？你看，一看就是真实粉丝，连偶像所有的歌曲都能说出来。关键这首歌曲我听都没听过。 哦，还真的是有。 好，那这首歌曲就送给你了。好吗？ 谢谢。 虽然今天你和我们的700块钱 的礼 品失之交臂，但是我们还会有9.9块的小红包送给你， 没关系， 鼓励好吗？ 好吧，谢谢你的参与， 谢 谢你，拜拜。 这首歌送给你， 谢谢，拜拜， 拜拜。所以说我觉得人其实有时候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把钱放在第一位的、 嗯、 比如说你喜欢的音乐，然后你爱的事业，你的爱人， 都是可以划等号的。 对、 嗯、 300亿啊。 别哭了，在一首歌曲当中可以告诉你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都是值得的。 气氛都已经轰到这儿。好，我们就来听这首这个听友特别来点播的这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关键它是一个伴奏。哎， 真的吗？ 你要唱。哎， 又 来到了尬聊时间。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说的是施瓦辛格，今天是施瓦辛格的生日。 好了，重点是我们马上还要接一位朋友电话，我们听听看他的答案，他的选项是什么，好吗？嗯，所以我们要跟刚才的听友说声抱歉。 对，你很冒险的梦冒险走了。 冒险失败哈。没有那个原版的歌声，但是刚才我们播了一小段是伴奏啊。 犯的知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回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 其实有些答案我是还挺想分享一下的、嗯、就是会有朋友参与我们这个看似只是娱乐的问题去进行认真的思考。比如说梁文英，他说我当然要选挚爱的人，他说不要小瞧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我的爱人以后能赚300亿呢，是不是？ 对， 对不对？ 说不上呢、 就是啊。 而且我觉得有很多人会选择自己爱人，尤其女生，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是居多的、 嗯， 因为大家都觉得女生是一个感性动物嘛。 为什么听你刚才的那个接彩，为什么选300亿的都是女生？ 偶然现象，很偶然。 这样一个无下不好，他说，挚爱是指的仅是爱侣关系的人吗？如果我们是彼此的挚爱的话，我会选择挚爱的人。如果只是单方的他是我的挚爱，而我不是他的挚爱的话，那我就选300亿吧。这个想法很成熟，嗯，很深刻，嗯。 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 可惜我们的问题只是如果， 假如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假如怎么办？ 好，接入下一个朋友的电话，来看看他是谁。Hello， Hey。嗨 嗨， 这么开心啊。 Hello， 白姐吗？ 你好你好。 是的呀。 这个嗨怎么 嗨科吗？ 是的是的。 我天哪， 你知道 我们 反应特别好， 我们多少亿才可以请来这样的托儿？就请不到。我开玩笑， 第一次有人给我打电话。哎， 啊，之前你是没有用过电话这个东西，是不是？ 还说第一次我们接通他。 之前别人联络你都是给你写信啊，飞鸽传书都是啊，哎呀，不容易啊！开玩笑啊，我该怎么称呼你？你既然你这么开心，怎么多聊两句？ 我你可以叫我小安妞妞。 妞妞、oh ，OK。 嗯， 妞妞，我看了一下你关注我的时间，还真是挺早的，2013年就关注我了。 每次开车都会听，每次都关注。 好，谢谢。 在刚才那个300亿和挚爱的人 这个拷问当中，你是怎么选择的？ 那还要想吗？ 突然之间抽中了笑点。 这我觉得这是人，他这个是吧？说点实话没什么不可以。 对的， 是吧？ 就是嘛。 对啊。 人性嘛。 对对对对。而且你对这道， 对，心里想法吧。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你对这个题的理解，可能也是把这个挚爱呢，就是理解说，是吧？你的这个， 对对对，也有可能 朋友之类的哈。 其实我觉得今天所有的选项都可以划等号， 对， 只是每个人定义它的位置不一样而已。嗯， 我只能说我是射手座。 好吧，海燕啊，咱们不说这个啊，咱们说属相，你属什么呢？开玩笑啊！来来来，我们赶紧答题。 好了， 时间不多啊，来， 希望今天勇敢的你勇往直前，一冲到底，好吗？ 嗯， 好嘞，我还有气啊。 好，我们看看你是不是能够这个鼓足勇气，赢走这个三百亿当中的这多少多少分之一啊？这个700元的现金红包。来吧，开始答题了。 我们看到 反派。 是反派， 是那个是上一道题了啊！来， 请听题啊。关于你的第一题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很多汽车的排量，有的是 T， 比如说 2.0T， 请问 2.0T 是代表这辆车的重量是两吨吗？ 是吗？ 2.0T 不是吧？ 是的， 哦、是 2.0T、 哦。 对，女生对于这种问题好像不太善。 1.8T。 1.8T 是一 吨 是吗？ 我们都以为好像是、哦、是代表什么一个 所谓的排量， 对对， 排量。不懂，我只会开车了， 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我根本拿方向盘走的。 哎呀，刚才那道题反而会是不是？施瓦辛格演的是这个机器人的任务是杀死女主角，所以他是 对呀、啊，我是那个题的吗？ 得了，300亿没了，700块也没了。 很开心， 但是其实收获了我们啊和我们挚爱的听友之间的一个对话。 嗯，总觉得说700块钱， 我在车上等人，吃着麻辣烫，在医院门口等我们家小宝宝爸爸，然后跟你们互动，我很开心。 那虽然今天没有答对我们的问题，我们还是会有9.9块的小红包给小朋友去买一个糖，好不好？ 这就白 说。那我有2个小朋友。 哎，那你是对呀、啊？你看， 你看， 我们 又给自己揽事儿了。 我们跳坑里了啊！2个小朋友，那人艾博都这么说了，那就2个，你发一个，是吧？2个一人一个，咱别偏谁。好，那就这么决定了。谢谢你，谢谢你以及你 ，Thank you， 乐观的开朗的笑声，拜拜， 拜拜 ，Thank you， 拜拜。哦，这个电话真是接通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很开心。 对，刚才我突然间脑海当中反应过一个问题，就是300亿和700块，好像我更倾向于700块，因为这个比较容易实现。 嗯，这只是一个娱乐的问题， 嗯， 但是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让大家可以有一些思考，我们也很乐意。更重要的是，白给100块，我们会继续每天陪伴大家哦。 Sunshine and sun. 要道歉，错了就要承认，不不不，我们要一起道个歉。 是的，是的。 哎，我刚才其实都已经怀疑自己的人生了。我看到这个题，20T 是代表汽车的重量是两吨吗？然后就括弧里面写的是是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嗯，是我自己孤陋寡闻了， 是不是我们？ 我在想说啊，难道不应该是？不应该是代表排量的吗？还是真的？然后我自己还要去搜一下，我说什么情况？所以今天要这个批评一下我们的编辑啊，对，对就是对。 因为今天很多朋友在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哎，二点零 T 不是涡轮增压的意思吗？” 好吧，我们代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组啊，跟大家说一声 sorry， 抱歉， 对不起了。 尤其是对于很多开着4.0T 的朋友， 还有5.0T 的朋友， 开着4-5吨重的车在街上走，什么效果？ 压马路，真正的。 哎呦，说声抱歉，抱歉，抱歉。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好了，跟大家说一声 sorry 和抱歉啊、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的这边的小小的失误。 对， 但是其实，在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当时结束了这一轮的一个问答，马上其实我们也查，因为我自己要查一下是不是我也因为我刚才怀疑了一下人生。我说难道我之前一直怀疑这个所有的认知都是错的吗？难道真的是重量吗？ 其实也拜托大家，这次也帮我们画了一下知识点，就让很多女生知道了啊，2.0T 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个其实我要主要我要自己来说 sorry 啊，就是我自己没有坚持我自己的想法。被300亿的问题弄晕了，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这个回答呢，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就是如果他刚才被我们挂掉电话，但是我们是不是考虑要把他电话接回来？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来答今天的音乐题这一道题，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 请准备好手机，关注白街 FM， 杨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今天这道题，我们直接问名字好不好？ 好，就直接回答歌名就行，是不是？ 好。 而且我发现，你知道，每次一出错，都多好多的朋友跑出来说话。 对，就是石沉大海很久的朋友。 对，哎呀，你们出错了。哎，谢谢你们。 这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就是这首歌了。认真听前奏，只有17秒的时间，是什么歌呢？发送歌名，不用加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中间单选一位会送出小红包。 只用回答歌曲的名字就可以了，不用加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刻，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赶紧把我们的这位听友接进来啊，被冤枉了。

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来来来，给刚才就是突然一下怀疑人生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啊。当然，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也是有一定的年代感了，但是今天听起来，我觉得依然不会觉得说哎很旧，因为它确实也是。扣下了，我说在这张证书上面扣了很多人的故事。 对，嗯，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爱情证书》，其实它发行在18年前， 真的 是00年，她的第一张专辑当中出现的。而今天呢，孙燕姿也是发布了消息，说自己平安产下了二胎，而是一个6斤重的女宝宝 啊！恭喜恭喜！ 所以如今我们看到是家庭美满的孙燕姿，在听到这首《爱情证书》的时候，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对，这个证书上面可能有多了一些不一样的内容了。 嗯， 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小学6年级听的歌，当时真不明白歌词的含义，只觉得旋律很好听。现在快30了，和男友异地5年，终于明白这个歌词当中的含义：真爱要勇敢，尽管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只要用一多一点的辛苦，多一些的忍耐，学会理解，学会付出，爱情一定会有圆满的结果的。 接下来的故事同样是一位女生啊，她的自己的心情感悟。 爱丽丝她说，买了好看的新衣服，减掉了几斤肉，做了好看的头发和指甲，就为了这个周末和她一个月的之后的重逢。可是突然的任务让她无法赴约，原来因为她我变得更加坚定了，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换幸福。也许到最后无法证明不孤独，可让我们知道原来这孤独是对一个人的思念，是一种坚持下去的信念。 孙燕姿《爱情证书》2000年。 寂寞当然有一点，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距离是一份抗争，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我们为爱还在睡，却沟通的语言学成谅解，却唱不了泪。等到我们学会飞，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证明从此不孤独。 我们也希望让大家了解我们的节目， 我刚想说， 其实我想说， 但是我又不想说啊，我们节目多好多好多好啊，这话咱们不能这么说啊。 对， 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希望能够尽善尽美，就是我们是认真，而且呢，我们也希望是公正的， 对， 或是公平的。我们不希望参与我们节目的听友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听友你们的失误，然后人家就没有办法 挂断了， 对，挂断了就不会再听他的声音，然后接替让他继续回答下面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的失误，所以这个电话会接回来啊。 Hello，Hello，Hello， 见面了， 哎，还这么开心，刚才差一点就把你那个本来应该有可能会拿到的现金，就这么着被我们自己给，是吧？我跟你说一下，不是我特别想把这钱留下啊，这是我的失误，或者说我们的失误，好吗？ 其实刚才就是挂断这个电话的时候，白姐特别自责，在旁边 是我的问题。 对，但是我觉得没有不受伤的船呢。 哎，就是不能有时候不能怀疑自己，就明明比如说我看到这个 T， 我觉得我开车这么多年，但是我还是在想说，难道是我孤陋寡闻？但是没关系，我们找到这个错误之后呢，还是要把电话打给你，所以接下来你还是有继续答题的机会，700的现金红包依然可以，有可能是你的，所以你要加油，好不好？ OK，Thank you， 谢谢。 好，我应该是我们谢谢你才对啊，谢谢你理解。好，那我们要开始答题的时间了， 加油， 加油！来，我们继续 听，加油， 请听题， 第二题了啊。 有个成语叫"兔死狐悲"，兔子死了，狐狸很悲伤。请问，兔死狐悲是猫哭耗子假慈悲的意思吗？ 是吗？ 不是。 答对了。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失去同类而悲伤啊？ 对，他俩其实在那谚语故事当中出现的是那个同类，联盟的意思。 就是狐狸也是真的悲伤， 是 不是假的啊？ 很痛心。 好，来，第二题答对了，再答对一题，你就可以拿走一半的现金红包了。请听题，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毛豆啊是常见的凉菜，对不对？请问毛豆里面青绿色的豆粒就是豌豆吗？是吗？ 不是。 不是，是黄豆。好，三题答对了，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放弃，也可以选择继续。 700块哎！ 放弃的话可以拿走一半，继续你有可能一分都拿不到，但是呢，你有可能把700全部拿走，只剩两题，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继续。 确定吗？确定。 嗨，我在。 你确定继续吗？ 我确定。 加油，真的。接下来这道题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女生而言应该不太难啊。 说不定她旁边还有一个人呢，是吧？她已经把这个家人等出来了呢，说不定。 是。 对不对？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做规矩，表示规则和规范。规的本意是圆规，用来画圆的工具。请问矩是用来画直线的工具吗？ 是吗？ 是的。 画直角或者是方形，这次不会错了。 矩形啊，对啊， 对 啊， 哎呀，你看， 还是和我们的这个700块失之交臂了。 对，但是我其实觉得，虽然第二次的挑战还是没有成功啊，准确的说，其实第一次那个题呢是我们的失误，但是。就700块可能也并不是他看中的，我觉得他这么爱笑， 对， 他的运气也不会差。 哎呦，爱笑女生运气不会差哟。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美好的祝愿，好吗？ 好了， 谢谢。 我们还是会有2份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给我们，好吗？ 谢谢你的参与，再见，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私房歌，今天的听友挑战失败啊，虽然前面有一些小小的波折，我们的失误也跟大家道歉过了，然后明天继续800块，我们明天会积攒到800哦。 对，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主播私房歌的时间了，今天由我来先推荐。第一首歌曲是昨天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刷屏，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这个选秀节目的原因吧，是来自艾热和李佳隆带来的《星酒坠落》，送给大家，因为也是第一次尝试来收听，可能其中有一些歌词大家听起来也是有点像 rap 歌手那种迷迷茫茫听不太清楚的感觉。

竟都不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你最痛。即使未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自感慨，即使你离开。 你想说还是觉得你最好，你想说是三百亿还是挚爱啊？ 好了，我们跳脱这个话题，因为有的人觉得这首歌曲啊可以送给旧爱，因为有的人的好呢，因为有的人的好他不是第一时间能够洞察到的，他是需要时间还有精力来去锤炼才能觉得哎他还不错，他真的很好。 可是往事已成追忆怎么办呢？ 我突然想到另外一部电影。 什么？ 就是那个前段时间还重置热映的那部，张曼玉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哎，让我回想一下。 你先想 着。阿飞正传，想到了。 嗯， 对不对？张曼玉那个角色就是。 对。嗯，你没说阿甘正传就好。挺好。所以这是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对不对？ 是。所以接下来到你推荐了。 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抓紧时间推荐我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你知道我刚才看到的就是很多的答案啊，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人性拷问三百亿和挚爱当中，很多人会把问题自己换一个模式，然后告诉我是他是这么选的，就是这个挚爱不一定是自己的伴侣，但是如果是自己的孩子，说如果是我的女儿或者如果是我的儿子，那我可能会选三百亿我也不要啊，千金不换。 是的， 对，这可能也是体现着人性当中的一点啊。所以我就想到这首歌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啊，但是简单来说，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才是最原始的一个版本，是创作者李正帆创作的这首《宁夏》，演唱者是他的女儿李婷如。本来是一个特别纯净的版本， 被我们两个大小孩给毁了， 像加入了一个大灰狼和一个狼外婆的感觉。都是狼是吧？ 宁夏。嗯，故事来不及讲了，但是总之是一首很有爱的歌，当然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听的是梁静茹的那个版本啊。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拨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进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OK， 还有一首主播私房歌，来推荐这首很酷的歌，或者很凉快的歌，我很喜欢的歌，作为今天的结尾。最近北京实在是太热了。所以想在今天的最后呢，把我们的节奏调到一些清凉的这个电音的模式，这首歌名字就叫酷。 Drifting away, wash up in waves of yesterday. Days keep drifting away, wash up in waves of yesterday. Sunsets on the avenue. 今天我们的王牌福利再加码升级，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磅的王牌福利的内容啊。 Priscilla Ism 陈慧娴演唱会提供的演唱会的门票两张，演唱会呢会在9月1号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 本节目的奖品还有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提供980元的门票两张，你的青春又住了谁呢？杨丞琳会在8月25号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揭晓答案，购票请登录大麦网。今天很多人来索取杨丞琳演唱会的门票，想要去看李荣浩。好吧，不管你想去看谁，演唱会的门票这两天也陆续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发放中，也请你密切关注哦。 记得关注白街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稍晚铺上歌单，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祝你们有个清凉的夜晚， 拜拜。 Cool， 拜拜。 I feel cool when I hang with you. Sunsets on the avenue. I feel cool when I hang with you. I feel cool.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至5层会员中心，凭卡内积分换取电子礼金、名品腕表、奢侈手袋等多重好礼。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总裁弯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 世界茶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4日相约北京